开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像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越靠越近，但你

方每种熟悉的笑容，说到爱就算是爱似懂非懂的情也 out of love。 么会，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醉，爱的收回，哦哦，我梦到那里

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歌手罗大佑， 对，我觉得我们是让生了小朋友以后才看得清楚，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要一起去完成未来的世界，因为毕竟我的世界我已经转了那么多弯，好不容易走出我自己一条路，你觉得应该为他们的生命去做一些还蛮严肃的一些决定，而且因为这个世界以后是他们的嘛。有时候我牵着小朋友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虽然那么哎呦小心啊，前面有十字路口啊，你小心啊，不要通过十字路口一定要爸爸妈妈牵着走，但我事实上我会觉得上其实是小朋友在牵着我们走，他们也引领着往一个其实更宽广更和谐的世界在走。 演员程树，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是一个不喜欢在舒适区域里面长时间待的人，如果这一生只能演一个角色，我希望是暗算的黄依依，作为我事业的发展，它奠定了一个极好的基石。 但是不可否认，我进入四十岁了，我开始有一些更年轻的角色我不适合扮演了。通常大家会认为四十岁以后的女演员是不是该演妈，该演什么？我觉得蛮幸运的，其实我没有想到能够遇到和平饭店这样优秀的作品，让我有机缘在未来的十年里头还有一些遇到好作品的机会。 作家刘亮辰， 所以城市对我们这些半路去城市的人来说，它注定是一个半路上的家园。乡愁谁在愁？乡愁是城市人的。你住在城市，家乡已远，青春远去，那个内心中那个乡永远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有如天边的云朵一样的一个内心存在。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乡在城市生活。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深圳稳租金试点项目采取一房一价一年一条，租金年增长率最高不超过5%的制度，下一步政府可能尝试租金管制，重申住房的居住属性，防止出租房成为下一个金融工具。今日蔚来汽车更新上市招股书，表明将在9月12日正式挂牌纽交所，招股区间在6.25美元至8.25美元之间，拟筹资总额在10亿美元至13.2美元，若按每股13.2美元计算，上市后蔚来汽车市值可达84.6亿美元。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是我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自2014年开放试运行以来至8月底，上海试施用户运维技术团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共发表 SCI 论文455篇，其中不乏《自然科学》等国际一流期刊，堪称国之利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风会吹着时间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谁都别说已经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那些日子。